烈竞争。发言人赵立坚重申，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赵立坚指出，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犯下方向性错误，将中国视为战略性竞争对手，甚至是威胁，采取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行径，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两国建交以来异常严峻局面，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够吸取特朗普政府对华错误政策的教训，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天气方面，广东地区天色普遍良好。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3度以上。本港地区天晴，听日渐转多云，早上清凉，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0度，初时吹微风，能见度较低。听日早上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早上相当清凉。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91点，跌767点，总成交2,78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69点，跌54点。深证成分指数15,352点，跌357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718.5，跌48蚊。中国海洋石油7.6跌1.9，美团378.6跌21.2，港交所513蚊跌40蚊，阿里巴巴253.4跌4.6，中国移动45.5跌1.65，小米集团30.4跌1.5，比亚迪股份261.4跌17蚊，吉利汽车33.4跌4毫，中芯国际30.15升1.5。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52，英镑10.579，瑞士法郎8.724，澳元5.965，加元6.081，新西兰元5.578，欧元9.406。每百日元对港元7.4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日经平均指数报28,546点，跌276点。港金现价报17,150蚊，比上收市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16美元，卖出1,854.7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港岛路面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带就比较多车啲。湾仔轩尼斯道天乐里交界那里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轩尼斯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天乐里段的右线暂时是要封闭的，交通比较繁忙一点。九龙塘的桂丽路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桂丽路去桃园街方向近住达之路那段需要临时封闭，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新界方面，元朗的德业街因为有的士司机强制检测计划，直至到今晚的8点，德业街近住流业街的停车湾是会临时封闭的，那里的交通比较繁忙一点。安全车速报告由清水湾到碧屋落斜去西贡，锦田公路油站去锦田，和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08，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7:0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的。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for life. 94.8-96.9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哇哇哇！你换晒衫，谂住去边啊？ 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疫情咁严重，你仲周围走？咩投票咁紧张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傻猪嚟嘅！呢个系网上投票，安坐家中就得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节目评审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嘅一票可以影响边啲节目构思成为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 网上投票，截止日期1月27日， 每一票都好重要。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上班或上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九十年代最红的偶像级人马 Britney Spears 再加埋 Backstreet Boys。第九位凭住强横的播放率连跳七级成为本周的亚军之作，说着有机会做亚望冠啊！破天荒第一次的合作啊，属于 Britney Spears 加埋 Backstreet Boys Matche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月26日星期二的骚动音乐， 你系咪 翻嚟啦？ 系咯，我谂住应该有啲特别嘅仪式欢迎我翻嚟噶嘛？有冇挂住啊？有冇挂住啊？ 我琴日播歌讲咗啦，唔再讲啦。你喺度我讲唔出口，你唔喺度嘅时候先讲得出口。 咁都系，你讲太肉麻，有冇又呕翻转头 啊？咪系咯，系啊，琼 B 佢好翻啲啦，佢未完全好翻晒。今日佢多翻喺公司戴住口罩，都有一种好似大肚婆作呕嘅感觉，我都好惊佢呕出嚟。不过有口罩可以逗住，唔使惊嘅。 真系好人好姐都会俾你激到病啊！大家好啊，我翻嚟啦。 系啊， 系啊，唔舍得你哋啊，今日呕住啊，都要翻嚟见你哋啊。 你要顶住喺两个钟，唔好成为第一个直播室呕落副 panel 嘅人啦，好贵噶，因为 不过我真系唔知道会唔会发生呢件事，因为我想同大家即系 recap 翻我星期主要系星期日啦、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嘅经历啦。就首先系齐晒嘅，即系你所有可以喺啲感冒药侧边睇到嘅症状系齐晒嘅，即系头晕身痛啦。 我呕肚痛 啦，四肢无力啦，肌肉酸痛啦，咁包括咧，其实我觉得准确啲讲，嗰个唔叫肚痛啊，嗰个而系你觉得你个身体入边有个胶啊， 有个胶， 系啦，即系你觉得你个胃入边有一个胶，因为你消化唔到佢，同埋佢就扎住咗喺呢个胃度， 嗯， 以至于咧，你会觉得入边有一嚿嘢，你好想伸只手入个喉咙，入个胃度攞佢出嚟，但系你又即系你唔咁样做，但系你做唔到咁样噶嘛，于是乎你唔知道可以点样处理嗰嚿胶咯。同埋嗰种四肢无力嘅状态系无力到咧，我系直情即系我喺厕所屙完呕完啦，我系冇办法一口气行翻落我张床继续瞓低噶。讲到好似屋企好大咁样啦， 系啊， 但我系真系无力到咧，我中间系会喺梳化停一停，晾一晾自己，即系喺度 有个中途站咁。 系啊，之后唞一唞，然之后再行翻去噶。 好严重啊！ 我星期日嗰个严重嘅程度系，我觉得我自己距离死亡好近。 系啊，听众都琴日有听到你嗰个声系点样样？ 我有听到你播我个声啊！ 我播少少咋。 当我听到佢谂住播一条声带嘅时候，我即不知几紧张，因为我即刻自己攞翻出嚟听，我好惊佢播晒成条，我唔知道后面有冇一啲唔出得街嘅嘢。 系啦，因为琼佢即系唔舒服，咁琴日因为多谢奔神啦，即系代班，咁啊今日琼就系啦半 recover 咁样翻翻嚟啦。咁但系你嗰个起源系因为啲咩？有冇知道啊？ 嗱， 好严重啊，因为 首先咧就系因为咁样嘅。我咧人生第一次嘗試，即係成日都同大家講話好豐富嘅打邊爐經驗啦。但係即係知過咗去嘅星期五後，人生第一次嘗試食椰子雞湯底嘅火鍋。 係， 仲要呢個椰子雞煲咧，唔係買翻嚟現成嘅湯底，係我一啲好擅長煮食嘅朋友，話揀靚雞、靚椰鍋。自己 homemade 嘅椰子雞湯底， 而家你仲覺得佢好擅長嘅？經過咗呢件事之後，仲擅長嘅、 哦。下次唔打邊爐應該好啲嘅。跟住我哋就呢、這個呢餐飯所有參與嘅人都不同程度嘅屙嘔肚痛啦。咁、 哦、 最嚴重係我嘅，但係我哋就總結唔到到底係邊一項食材出咗事咧？因為我哋每一樣嘢大家都有食，即係冇任何一樣嘢係冇人食嘅。 嗯， 咁。但系我系最严重啦，咁大家就会有推测，因为我食得最多啦。 如果一嚿嘢有菌嘅话，你食得多，所以个菌量高啲，即 系 乱噏咁计条数嘅话。 所以我真系有一种即系好陌生嘅感觉啦，咁啊，咁但系我要澄清一下，啲椰子鸡汤系好饮嘅，系啦，都依然坚持要赞咗个汤底好饮先咁样。咁咧话说，但系我哋星期日咧，我哋系冇联络过对方嘅。咁直到星期一嘅时候咧，有个朋友喺个 group 度咧就出声就话哇。我想屙，寻日屙咗七次啊，屙到脚仔软，即系成下半身麻痹咁滞。有冇人都系咁样啊？咁大家就好似呢、這个冲出嚟，喂，我都系，发生咩事？一定系嗰餐饭啊咁样。跟住有啲男仔可能硬正少少，佢哦冇啊，屙咗两三次水冇事咯咁样。 但系都唔正常啊，都已经 系啦。但系大家就以为有啲嘢唔熟啦咁样，但系我就话唔系，我觉得系食物中毒啊。 嗯， 因为打开边炉咧，我大概知道如果我食咗唔熟嘅嘢会点。我最多都系屙啫，但我嗰次系真系好严重，系有种食物中毒嘅感觉，我头晕到咧，系我见到啲猫喺我面前转啊！ 你会谂可能啲猫 真 系会转，但你去到话觉得自己惊自己会死呢一下系，系我都大概知道个严重去到边嘅。 系啊，因为。你明白我就系我可能喺我哋嘅苏到音乐 T G group 度咧，同啲听众分享少少。我话我嗰时个感觉咧，系我见到我啲猫咧，佢用啲好虔诚嘅眼神望住我。 嗯， 我嗰种感觉系你哋系咪预测到嗰啲乜嘢？因为啲人话咧，宠物有灵性咧，可能佢哋有啲预感。见 到你闪线啊！ 系啊，有预感你会发生啲咩事，咁我会阻止你或者会点样啦？我都话我星期日病到死咁滞嘅时候咧，我啲猫系冇嘈冇叫冇跳。就好似守灵咁样守住我， 守嘢咁。 系啊，跟住我就好惊，我每一次擘大眼，我都系见到佢哋好担心、好虔诚咁望住我。 尖样为用。 系啊，有一日我真系忍唔住，我就问，有一次我真系忍唔住，我就我系咪就嚟死啦咁样？跟住佢哋两个又唔出声，就喺伏喺我身边。我嗰下我真系觉得我自己距离死亡好近，因为我系连出去饮水嘅力都冇啊咁样。咁嗰件就星期一就大家發現，原來大家都有呢個問題啦。咁樣同一時間咧，我哋呢班朋友都拋出咗一個共同嘅擔憂，就係我哋會覺得我哋一路以好驚係自己係中咗 食物中毒，本身以為係 除咗食物中毒之外咧，我哋因為星期日冇同大家傾噶嘛，我哋好多人因為有少少低燒啊，嗰個好發燒嘅感覺咧、哦，我哋會以為自己係咪中咗招啊，中咗肺炎啊， 係。 咁但係咧，我哋傾完之後咧，我哋就決定咧。找一个人去睇医生， 系 点解咧？因为 嗱，呢个真系我觉得系一个几科学嘅考虑嚟嘅，因为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去睇医生咧，我哋可能就制造咗好多唔同嘅感染源头啦。即系假设我哋真系中咗招的话啦，于是乎我哋就派一个出去睇，希望你系肠胃炎翻嚟冇事，就应该系我哋都冇事噶啦。因为个症状系一样嘅，大家都咁样。咁然之后咧，哇！好彩唔系我去睇咋，即系因为如果我去睇，我实俾个医生闹死咁去咗睇翻嚟啦，咁就肠胃炎同埋有少少食物中毒咯，咁样跟住然之后个医生梗系问佢食咩啦，咁个好彩嗰个都系一个比较纤瘦嘅朋友，佢就话即系除咗星期五嗰晚打咗边炉之后咧，星期六已经开始唔舒服，星期六系两日都冇乜点食过嘢，都系食水果为主。唉，咁梗系你嗰餐边炉啦，你嗰餐边炉食得好多咁啊？啊，唔系，我有其他朋友食得仲多啊。跟住我唔知点解个医生明明唔识我，佢出卖我，唔系啊，我有其他朋友食得仲多啊。跟住然之后，咁呢个朋友实系严重啲啊，系啊，佢头晕身气都好紧要。哎呀，你食物中毒啦，你成班人一窝嘢唔干净啊，唔熟啊，咁样。跟住佢， 如果医生识阿琼，话一定系阿琼啦。 跟住佢翻嚟之后，佢将呢番说话俾我哋听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最屘要赖埋我落水啊！依家讲到明唔明？我睇医生又出卖我咁样啦。咁我就觉得唉。好煩啊咁樣，但係都叫做安樂啲啦，因為只係知道係食物中毒，同埋即係感覺上好似好翻啲啦，有翻啲力啦，咁樣可以翻到工啦，最起碼今日都咁樣。唉，但我好想講，個醫生咧個最後即係梗係有啲即係開咗啲藥俾佢啦，咁樣同埋講咗一句即係都令我幾沮喪嘅事情嘅，因為嗰個佢好沮喪嘅事情咧就係我翻嚟，我覺得如果同波盛講，波盛一定好開心嘅。就是、个医生咧讲晒啦，即系呢啲天气啊，虽然大家好中意打边炉啊，但系都要注意啊，要煮熟啊啲食物啊，咁样交叉感染啊一堆之后，同埋最紧要咩啊？知唔知啊？最紧要系饮多啲水啊！个医生话 都话噶啦，我冇呃你哋噶。 点解咁严重嘅情况底下，佢都净系同我讲叫我多饮啲水嘅？ 即系听落去好似好搞笑咁，但系呢个又真系噶嘛？即系水啊，系我哋好重要嘅一种需要吸收嘅嘢咯。 佢话可以帮手排毒、啊， 咪系咯？ 一齐听下呢首歌，一齐帮手排下毒啦。 多喝水啊！ 狂流吧，汗和泪纯属水分。你是人，所以需要澎湃爱恨，淋漓尽致。秋干身心始终输给某君，昂然地扮成熟承受不幸，以便能将错的爱研制养分，如能做到吻别你的敌人，干一杯水补充些新血才热吻，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全日都只喝眼泪，怎够眼泪汗颜才更累，长命先可以撑过去，全愚中应该多喝水，还未结局原地康复，谁话幸福那天回不去，若这天赶到他还是死缘，爱共受不去解决还会作孽，为是未满愿独每天清洁，长命先好。 弱的家伴你脊椎，无谓将一刻眼泪栽种眼泪，自怜才有罪，长命先可以撑过去，沉望者应该多喝水，还在渴望人就不女逃避，作出了依啲回不去， 长命先可以撑过去，痊愈中应该多喝水啊！ 多谢 讲啊，呢个郑融嘅派台作品《多喝水》。当大家关心完你嘅身体状况之后，知道你 就开始关心我体重， 冇错啦。既然你排出咁多嘢，有冇轻咗咧？瘦咗咧？ 我想讲咧，我真系由星期日朝头早开始冇乜食过嘢。 嗯， 因为就算食咧都系流渣，即系粥啊咁样方便呕啊嘛，谂住费事呕翻一嚿出嚟啦咁样。但我都发现都系唔落格噶，唔知点解。即系我成日会觉得咧，嗱，我而家擘大个喉咙，你可能都望到啲粥噶。 唔想睇， 冇嘢啦。因为就系唔知点解，可能又系个肠胃未即系完全好翻，即系佢未开始消化嘢啦咁样，所以都仲系好唔舒服。但你望有冇轻到咧？我自己我觉得我冇啦，最起码啲裤头冇松啦咁样。但系我都话，即系其实同食一煲嘅朋友都系有瘦到嘅。佢都话哇，搞错咗两日瘦咗两磅啊咁样啦。 哇！ 跟住我就哇好羡慕啊，即系突然之间觉得都叫做因病得瘦啊咁样啦。咁我就同佢讲话死啦，点解好似我冇瘦到咧咁样？即系我 friend 一句讲埋嚟，哦，觉得几啱噶，即系唯有咁样安慰自己。佢话唔系，你可能都有瘦咗。不过咧，你系要瘦好多先睇得出咁。 而家肉眼就睇唔出啦。 即系你知道一磅两磅咧，呢啲咧喺其他人身上可能就好明显，但系一磅两磅喺你呢度咧，即系微不足道啊。 即系按翻个百分比啊。系啊，即系佢本身如果瘦嘅话，那个哇个百分比好高啊。 但系你谂下，你轻轻地一只手五只手指瘦少少都有磅几喺度啦。 咁但系咁你譬如病嘅话，即系啱啱呢几日啦，咁你除咗即系呕吐痛之外，你系咪完全冇精神去做其他嘅嘢，就真係只有瞓觉定係点呢？或者有冇啲咩领悟，突然之间个人生你知㗎啦，去到呢啲好似人嘅寿命嘅边缘嘅时候就会諗嘢㗎啦嘛。你有冇精神去做呢啲咁样嘅状况？ 我发现呢好坦白讲啊，我发现我病嘅时候我更加小气。 係。长实之。 哎好唔好意思，但都係即人性黑暗面嚟㗎。咁因为我係因为星期日其实有好多工作嘅 message 我复唔到啦，即完全冇力复啦。咁于是乎我就一次过喺嗰个 Instagram 就打咗句唔舒服瞓觉咁样啦，就当系交代咗噶啦咁样。咁我之后都有 follow up 就讲翻啊，我真系好头晕，好唔舒服啦咁样。咁咧，其实呢两个 post 除咗交代我工作，即系叫啲工作上嘅嘢唔好嚟烦我之外啦，亦都某程度上咧，我系想睇下边啲人会关心我嘅， 即系边个睇咗之余有主动 send message 俾你啊？哇！你呢个 attention seeker 去到 好港女啊， 非常之 唔系嘛？咁恭喜你啦，你有关心我嘅 系啊， 系啊， 因为做嘢需要揾你， 因为佢要 make sure 我识一班人翻到工，佢有安排啦咁样。咁咧 担心嘅，真系嘅， 即系好抱歉，但系我真系好突然之间就。其实都是中间的，我发现很多人有不同的反应啦。咁有啲嘢就係担心啦。有啲係因为我有讲话屙呕吐痛啦。咁你知道唔知道，即係我觉得可能我身边太多朋友都係战争嚟 嘅。 即係唔係战咗係战争呀。跟住之后嘩你都会屙呕吐痛呀、啊。咁一定食咗好毒嘅嘢啦。但你明我係真係唔舒服呀、啊、我唔係想同你讲咩嘢呀咁样。咁又有啲会面我就係话哇你就好啦，我而家忙到得闲死唔得闲病啊咁样。跟住我就諗唔係你，我而家真係宁愿死我都唔想咁病法。 係咪其实当平时交流就可以咁样，但当你个人去到啱啱讲嗰种真係好病嘅状态，其实你真係冇心情大家去玩呢啲。 係啦。 啲 drama。 同埋某程度上我係真係渴望大众关心嘅。咁、 哦、 我真係有好多听众朋友啦，真係好感激嘅，佢哋係真係好担心我啦，好关心我啦，希望我早日返嚟啦，同埋 有个阿 K 好得意嘅，佢我哋帮你望住，你唔喺度，我哋望帮你望住，叫波成唔好乱讲嘢，唔好讲你坏话。 好难噶、啊，佢唔喺度先更加可以畅所欲言讲佢。 即所谓边个唔喺度讲边个 啊嘛。 所以其实嗱，真系真心嘅，即系而家呢一刻咧，系即系攞翻人性光辉一面出嚟讲。大家如果见到身边有朋友病咗咧，唔好笑佢住， 唔好难搞笑 系啦，关心咗佢先。好翻之後先慢慢笑，因為病嘅時候好脆弱啦，你真係好需要人哋關心啦。同埋咧，即係好似我呢啲衰人咧，我掛真係好小氣噶， 會記住啊！ 我真係會記得噶， 仲要天蠍座喎、 啊。你放心啦，你未來呢三年啊，喺我過去呢個週末入邊啊，邊個 病啊？ 係啊，邊個面過我？邊個真係安慰過我？我已經攞咗本簿仔，清清楚楚寫低埋你嘅對白，我會用翻同樣嘅對白話翻喺你身上噶。咩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 我想讲今日全日我见到严琼最精神就啱啱呢30秒，佢啱啱嗰道气谷埋出嚟啊！ 好紧要噶，嗱，如果你都有病嘅故事咧，我欢迎你有谁冠名故事俾我哋 inbox 我哋啊 ，Facebook、IG 都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6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3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1宗源头不明，再多两名患者离世，疫情至今累计172人死亡。昨日初步确诊的伊利莎白医院3名护士今日确诊。昨日初步確診的一名衛生署醫生亦都確診。荃灣、長沙灣、油麻地、旺角和紅磡有大廈納入強制檢測。政府宣布星期四到期的社交距離措施再延長多7日，包括二人限聚令、晚市禁堂食。至於酒吧、美容院、戲院、卡拉 OK 等多類處所繼續關閉。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話：過去一星期有494宗確診個案，當中469宗係本地個案，41%源頭不明，反映疫情仍然嚴峻。政府話，考慮到社會同埋經濟運作需要，星期四開始，政府部門除咗繼續提供緊急同埋必須嘅公共服務之外，亦都會恢復部分基本公共服務。發言人表示，有關部門會另行公布所恢復提供嘅服務同埋有關安排以及詳情。為了減少人流和社交接觸，各政策局和部門會採取彈性措施，盡量減少辦公地點同一時間員工的數目。辦事處開放時間或會更改，市民輪候服務的時間亦都可能延長，或需要更長時間完成處理申請，希望市民理解。警方在灣仔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偽造和使用虛假文書。警方話：呢名男子上個星期四被捕，佢涉嫌較早前喺寶雲徑違例泊車，並將偽造嘅電子違例泊車告票放喺車前嘅水缽下，意圖誤導警員。警方亦都喺涉事車輛入邊發現另一張偽造嘅電子告票。警方提醒駕駛人士切勿為逃避罰款而以身試法。根據法例，使用虛假文書一經定罪，可以判監14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晴，听日渐转多云，早上清凉，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0度，初时吹微风，能见度较低。听日早上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早上相当清凉。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仔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啦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龙尾系接近理工大学湾位。

我哋今日嘅嘉宾咧系乐坛已死三位创作人，你又觉得点先可以证明乐坛未死呢？ 波成，我觉得每一年咧都有啲好出色嘅新人加入乐坛，咁乐坛唔会死嘅。今日想同你介绍两组啊，我觉得今年应该都值得期待嘅新人单位。 这教条式的分话，怎可了解我想法？今天我怎去抑压你在意过吗？这世代怎么抉择？与地处怎去挣扎？不选你的对，等于我就错了吗？ 关起了声响，时时要退一自量，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就望望旧日未实践的话，就尽力实现实验那真假。只恨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划过定界，将教条一一拆下，画出了一。 介绍今年乐坛新人之一，佢叫做李贤啊，歌曲名称叫做《这世代》，自己作曲 T-Rex 填词作品。 总想过制定方向，被人拦下变心痒。今天看自立的我，你却很批别了妄想。当天你是旧的我，这想法你亦想过。请知道代代有种渴望，解于当天开始想都不去想，开始不懂笑，开始只配各方丈，通通关起了声响，时时要退让自量，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命运并未定局任我选择，别认为事事亦受你检查，志向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突破定价。 之前曾经参加《中国好声音》第四季啊，攞到第六名嘅成绩，今年成为乐坛新人。 是你，我是我，经历可一样么？若然望陈旧桥段，能明白我。 记得嘅，今年乐坛新人嘅名字，佢叫做李贤啊。自己作曲嘅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这世代》。 歌词当中一句将教条一一拆下，都应该是新人的态度来的。之后这一组呢，一男一女都是我们期待了很久的石山界。有两位独立的音乐人杨童加上 Marston。石山街就是他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有这一首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暗恋家》。 从何日说起，会细致欣赏你，过程太滋味，便无力脱离，仍会在耳边记挂你的声线，却难以通电，或然没发现。 填词有韦睿同杨童。编曲就系石山界自己。监制有石山界同 Murphy。仲有一位新人，一组新人石山街，第一首嘅派台作品，歌曲名称《暗恋家》。 师傅，今次唔系人名，系歌名啊！ 系啊，今次佢哋嗰只歌非常之有意思，所以我哋今次直情用歌名嚟造句啊！我哋一齐嚟讲啊！ 恶叹已死过翻身，机勃勃。 哇，好犀利啊！希望佢哋中意啦。今日首先咧要介绍我哋有三位嘅嘉宾出场嘅，佢哋嚟自呢个群组就系乐坛已死群组嘅三位核心成员。 呢个群组个名真系虽然有啲唔老礼，但系好有意义嘅， 非常之有意义嘅。咁包括有小黑啦、靠叔叔啦，同埋吴林峰嘅，你哋好， 大家好， 系啦。咁小黑就喺电话线上边啦，咁样。 咁啱啱听到嗰句句子就系乐坛已死过翻，生机勃勃。咁啊，写落个卷轴度咧，就送俾你哋嘅， 多谢。 阿叔叔，你啱啱要拎走噶？ 我会，我会。 系，多谢你啊！ 你唔好唔俾我添，唔好。 系 我嬲噶， 一定会俾你嘅。系啦，咁啊，呢一首即系乐坛已死啦。咁啊，之前一路 大家喺可能聽眾啊、樂迷喺網上邊咧，都會睇到即係呢一個 project 一啲少少嘅 background 啦。咁今日親自請到三位嚟到節目嗰度咧，就等你哋即係親身去即係講解翻嗰個即係成個嘅創作流程啊、啲諗法咁樣。咁我一開始就真係要由小黑開始講起，真係當初嗰個概念嘅原理觸發到你嗰一樣嘢係點樣樣啦？ 有台頒獎禮之後，係咯，咁啊喺啲討論區。在度睇咯，咁其實年年都有人講噶啦。 係 陳奕迅出道到而家都唔止添啊，分分鐘嗬，即係四大天王到而家都有人講樂壇已死啊。跟住我哋 其實1993年咧，家驅去世之後就已經講噶啦。 哦， 係嘛？ 係啊， 都講咗廿幾年啦。 係 啊， 即係我就突然間喺度諗啊，點解咁多年都冇人真正做一個作品去回應呢件事咧？咁或者回應呢四個字嘅咧？咁咯，咁我就。出咗鋪，我話我想寫啲歌，有冇人有 melody？ 因為我唔識作曲噶嘛。咁啊，吳林峰就三分鐘之後就覆話我有， 係啦。 咁佢就即刻係咯，我就即刻俾電話佢，即刻打。我電話我都冇，其實冇吳林峰電話，我唔識佢噶，其實網上溝通 嘅網友嚟嘅。 咁跟住咪係啊，跟住咪佢即刻俾我。咁佢嗰陣時寫咗半首歌，咁我一聽嗰半首，我就第一次聽。我已經知個曲點寫啦，即係已經係即本來第一個 version 係所有歌手都會死嘅，所有歌手 係啊係啊， 哇開到好震喎呢下， 係啊，哇呢個你呢只即係你好似諗定我想寫咩而寫出嚟嘅喎，你呢個音符，咁跟住咪即係我仲同佢傾話，喂不如呢個歌咁玩啦，即係 dark 啲啊，即係所有歌手又死咗。作曲人又死晒，即系监制又死晒，编曲又死晒，即系幽默啊，黑色幽默啊， 系 咁我好好喎，咁但系真正落笔嘅时候又因为嗰啲即系即系音韵限制又去唔到呢个 approach 咯，咁终于就去咗咁，你拉尾就直头不如香港啦，因为香港好难落词嘅。因為香港即係每個填詞人都知㗎，你落香港真係好大鑊嘅，即係會一好老土嘅件事會。咁、但係呢個位落香港歌手，咁又咦又冇事喎、啊。真係獅子山下以前黃沾書咁落嘅，即係香港咩 香港名句 咩名句咁。而家呢個時代真係好難用到。咁咪不如大胆啲落咯，又冇事喎。咁就係咁咯。 咁吳林峰嘅嗰邊就係因為頭先阿小黑講到，即係佢徵求旋律嘅時候，吳林峰你都講話你啱啱真係 有一首 又類近主題。嗰陣時你嘅狀態係即係創作緊，係個觸發點係咪又係網上面嘅一啲嘢開始？ 係啊，其實嗰陣時都係有台嘅頒獎禮，咁結束咗之後，咁我啊放咗自己兩日假嘅，咁其實就係瞓，即係喺屋企瞓覺咁樣，即係喺度睇啲網上嘅留言啊、comment 啊咁樣。跟住就係、是、 你好攰咩？頒獎禮 唔係，我想問你好忙咩？ 唔係啊，唔係啊，唔 係，好中意睇你追擊佢。 有好多次台咩？你 係唔係嗱？大家冷靜啲嗱，我分享個 process 先啊。OK， 你忙咩咧？啊，要唞下啦咁。 即係，總之就唔翻 studio 住，咁啊，喺屋企瞓下，瞓到自然醒咁樣先啦。咁嗰陣就喺度睇嗰啲嘅網上留言，就都係見到好多人會講啊，都唔知個攞獎係邊個啊。跟住又講樂壇已經死咗啦，好多好多呢啲嘢。跟住我有一下我覺得嚇，咁、我咪好唔抵，即係我都係啱啱入行兩年嘅啫。 係 你即係咁多人講樂壇已死，咁我咪 冇得玩啦。之後 係咯，即係我點咧？即係我一下第一個係不憤嘅。咁然後同時間就係、是、其實呢個唔係真係今年先講，其實講咗好耐嘅，講緊係可能我小學嘅時候， 係啊， 都自己即係我其實嗰陣時可能我都係個其中一份子，就誒冇聽過呢首歌，即係我可能都係咁樣嘅。咁嗰一下又覺得啊，係咪真係咁大家所講咁咁嘅樣嘅咧？其實我又唔係我咁樣覺得，我好想寫首歌去平反嘅，其實初頭係咁就寫咗咗半首。咁嗰陣時我寫咗半首之後咧，其實我就唔知點寫落去嘅。咁然後就碌 IG 咁啊，就話誒，有個人話樂壇死，有冇咁邪啊？有冇咁邪啊？跟住我就話小黑我有啊咁樣，之後話我話 send 你，佢話 come on baby 啊，我覺得佢留言係 come on baby， 好啊，我 send 俾你，我 send 咗俾佢。跟住故事發展就係 頭先小黑講嗰啲咁啦， 就係咁樣啦， 係啦，咁跟住去到因為卡叔叔嘅加入，就係跟住嗰一日之後，本身傾來年一啲合作嘅嘢嘅時候，係去到即係 conversation 差唔多最尾，跟住就你哋輕輕拋低一句，即係話啊依、這個。樂壇已死有咩需要幫手就出聲，嗰時係有啲咩吸引到你會啊？不如都 問下佢哋啦，咁樣樣。 我諗由阿小坑出鋪開始咧，我已經有留意呢個事態嘅發展 啦。係， 我就好客氣咁講，喂，有咩幫手就出聲咧。其實個心底裏其實，喂，揾我做啊。 係， 我想做啊。 係有啲 passive aggressive 咁樣。 係啊，因為我即係講緣分，即係我好心急噶嘛。 係。 咁我哋明明三個人喺度 chat 緊嘅時候，我話就等一陣，大約半個鐘頭之後，我話喂，我已經埋咗班啦。 好快手，好快手。 系啊，咁因为我谂我揾嗰啲朋友都，我好清楚佢哋，一定会帮手嘅，所以都系即系一问，基本上佢哋一接到个 message 就已经话好啊。 嗯， 咁所以所有嘢就嚟得好顺利，好顺利过平时做歌。 咁我想问小黑，即系初头由諗起呢一樣出 post 去到即係靠叔叔加入之後啲嘢咁快埋班呢，嗰刻有冇曾經諗，喂，玩大咗，玩到咁大，不如認真啲搞啦，係咪就有一個咁嘅心態轉換？ 其實寫完半首之後，我都諗住即係同吳林峰，咁吳林峰掃吉他唱咗去喺網上面 play 咗算咯。咁直至靠叔叔加入， 係我唔啱嘅。 本來真係係學阿阿峰話齋都係有少少反擊啦，即係，咁但係其實最後我發覺其實係冇得拗嘅一樣嘢，即係呢一個唔係為咗攞出嚟再拗究竟樂壇有冇死啊，唔好拗啦，即係因為係永恆嘅一個辯論嚟嘅，即係大家嘅價值太唔同，同埋太多中間太多因素，即係包括外在環境，包括行內嘅一啲機制，咁所以翻呢，我寫下半部我就開始。我自己都感動嘅寫到，因為其實原來我知道我哋嘅 intention 應該係去幫而家嘅後生仔，或者唔係幫，係鼓勵，即係拍一拍膊頭都好。因為香港從來冇一個咁嘅時間係年輕人會絕望到咁樣，我覺得。因為我自己都收咗 inbox 咧，隔幾日就一個噶啦，就一個後生仔 test 我，即係可能你龍貓嗰啲 fans 啦，即係好後生，即係話。而家點算啊？我喺呢間嘢，即係佢會講好多日常嘅嘢，一水石春咁長。咁我都唔知點樣去幫你，其實。咁我亦都答唔曬咁多。咁我索性不如將個 intention shift 咗去，喂，我哋鼓勵下後生仔啦。其實係有用嘅，唔好覺得係冇用。同埋唔好忘記一樣嘢，呢個係回光物語嘅班底。 係啊，係啊， 就算死啊！嗰、那個回光返照彈返起身嗰個力都好勁喎，你知 好好啊，呢個幫我哋總結咗，多謝你。 係 啊， 係 啊，張你好啊。 係啊，佢等緊啦，等緊位啊佢。 等不到你，这双眼看。 冇错啦，就系、是、呢个班底啊！作曲有伍林峰填词，有小黑编曲监制，有黄双俊。主唱有柳盈婷阿 J 嘅呢一首歌曲名称叫做《回光物语》，一阵翻嚟继续骚动音乐。 特朗普政府对华错误政策嘅教训。客观理性地看待中美关系，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重申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白宫发言人早前说，美国正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总统拜登希望以战略耐心处理对华关系。赵立坚指出，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犯下方向性错误，将中国视为战略性竞争对手，甚至是威胁，采取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行径，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两国建交以来异常严峻局面，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天气方面，广东地区天色普遍良好。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3度以上。本港地区天晴，听日渐转多云，早上清凉，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0度，初时吹微风，能见度较低。听日早上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早上相当清凉。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都多车啊，龙尾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里面。咁而家咧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车通车嘅措施噶。红隧九龙入口或者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映月台，龙翔道龙尾喺天马苑。港岛路面咧，湾仔轩尼斯道天乐里交界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啦，咁啊轩尼斯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天乐里嘅右线咧临时封闭嘅，只系俾电车通过，交通比较繁忙一啲噶。九龙方面啦，而家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来往方向都多车，西行去龙翔道龙尾去到德宝花园，油麻地嘅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多车啦，龙尾果栏附近。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区市中心一带多车啊，龙尾去到榕龙居。而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而家都多车噶啦，龙尾喺美林村。元朗嘅德业街因为有的士司机强制检测计划啊，直至到八点钟咧，德业街近住流业街嘅停车湾咧系会临时封闭噶。安全车速报告由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锦田公路油站去锦田，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东涌北大屿山公路东回城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印度，一个充满异国风情、摄人心魄的国度，经历在大英帝国长年殖民管治底下，究竟印度的面貌是怎样的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光影中的印度》，一连两集，透过160多部悉心修复的珍贵菲林电影，带领大家穿越历史，一窥昔日印度帝国的辉煌盛世。 《历史二三事之光影中的印度》， 今晚和下星期二晚9:30，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 Charisma。 现在做紧教学助理的他透过展翅清健计划变得更加成熟主动懂得有效处理公事成为一个更加好的教师。 想知道 Charisma 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第十四届香港书奖的提名期会延长去到1月27号。 今年书奖设有文学及非文学组以及儿童少年读物组两个组别，凡在2020年首次出版的中文书籍都可以接受提名的。 书奖还设有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在2020年首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是电子书就可以报名的了。 大家可以上到去书奖网站 rthk.hk/14thbookprize 进行网上提名。 相信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骚动音乐继续今日啊，乐坛已死嘅主要嘅三位创作团队啦，包括有电话线上面嘅小黑、黄双俊、靠叔叔同埋吴林峰嘅。 系啦，咁啊呢一首歌头先小黑都有讲过，即系一个好重要 message， 就系即系别放弃年轻人，年轻人别放弃。咁啊，小黑都讲咗佢一啲睇法。咁啊，靠叔叔你自己即系同一啲年轻音乐人合作，感觉如何？甚或乎吴林峰，你本人就系一个年轻人，系啦，即系参与乐坛当中一啲唔同嘅岗位嘅时候，感觉又系点样样咧？ 我从来都好中意同啲年青人合作嘅，即系虽然好似啊，即系佢哋成日会好似当我系一啲前辈咁啊，好似喺我身上去学一啲嘢咧。咁我从来都唔系咁谂嘅，即系好多时候我都反而喺啲年青人身上学到一啲嘢翻嚟。 嗯， 大家都做过年青人，年青人最宝贵嗰样嘢，嗰种冲劲， 嗯， 或者对于未来嗰种，即系佢哋，总之佢有无限嘅幻想、无限嘅理想喺度。咁呢样嘢其实可能系我哋啲大人咧慢慢磨蚀咗嘅。咁好多时候就要靠同年青人嘅一啲沟通啊，去攞翻嘅嘢，去提醒翻自己。喂，唔系，就算你而家即系去到几十岁，你都应该要 keep 住有一个火喺度，或者对于所有事物都系啦，即系唔系净系话玩音乐啊咩嘅，即系所有事物你都要保持住嗰个热情咧。 嗯， 咁所以要好好把握呢样嘢。咁我觉得俾佢哋感染下自己，可以即系可以去一即系一齐去 做啊， 系一齐去行咯吓。 嗯，咁啊唔同 年青人 系， 冇其实。啱啱聽完小黑同埋溝叔分享，其實有啲感動，突然間，同埋突然間諗翻起嗰陣時，啱啱收到嗰，因為嗰陣時我寫咗半首之後咧，其實我咪話我寫唔知點樣寫落去嘅，咁啊真係係真係靠小黑寫咗嗰半份詞， 嗯， 然後衍生落去，然後去到 final， 我本身以為下半部，因為上半部其實都係比較講啊，我談你點樣講，但下半部咧突然間係變咗。去鼓勵正面啲嘅，嗰陣時我本身冇 expect 過下邊係咁正面嘅，我本身以為係會繼續 講落去 嘅。咁所以當我收到嗰刻，其實我好感動嘅，即係特別係最後嗰一句、香港歌手不會死嗰度嘅，即係同我差唔多年紀嘅中學同學咁樣，其實係會反而鼓勵我嘅，係啦，咁令到我其實反而覺得啊係啊，我要相信多啲做落去先。唉，反正咁多人即係喺身边都话啊，你得嘅得咁我做啦，唔理啊，嗰团火要 keep 住啦咁样。但去到啱啱上年开始，其实好多 friend 反而要我鼓励翻啊， 即係好多中學同學或者佢會問我就係話：喂，你有冇諗過轉行啊？係係咯，話你入行第一年就即係下半年又有好多好多嘢發生啦，之後第二年疫情， 嗯， 即係話你不如咁啦，你轉行啦，我有 friend 開咗間鋪喎，你介唔介意過嚟做住 part time 先啊咁樣？ 哦， 即係有呢啲情況發生就其實呢一首歌有一個好大嘅魔力， 嗯， 即係反而會提自己之餘。我都 send 曬俾全部啲 friend 聽嘅，你聽一下啦，係啦，即唔係淨係話咩樂壇，其實即係 for 大家嘅咁樣， 嗯， 即係大家一齊聽一下，當中攞啲嘢走，唔好下下都耷低頭啦，係咁樣咯，係、嗯。 因為其實咧，我哋成日收到派台歌，但係好少有派台歌咧，可以將成個製作咧，每一日都寫曬日記咁樣記錄翻出嚟噶嘛，咁啊，咁我哋見到都有個15日嘅日記咁樣嘅一個分享俾大家睇嗰個創作嘅過程啦、嗯。好嘛，我都想聽一下三位有冇邊一日或者邊一個 moment 係你印象好深刻，或者甚至乎嗰刻都幾觸動你噶。 我哋每一日都太多嘢，係啊，太多奇妙事啦，係不斷有。 開始我同小黑嘅即係冇諗過咁大嘅，即係冇完全冇諗。咁咁大，咁然后突然间第二日写完首歌之后，沟叔出现咗， 系， 之后再第二日咧，突然间又话会拍 MV， 跟住又一班乐手揾咗嚟， 系， 跟住第四日编紧， 系， 第五日问啦，喂，你下个礼拜几时得闲录 vocal 啊？ 系， 跟住第七日就已经谂紧啊，嗰瓜唔系，好似系 graphic 系早啲噶嘛，即系嗰幅图系啦，即系每一日都好 surprise 咯。 嗯， 但系如果真系讲有一日，我系觉得系录和音嗰一日。 系 好感动嘅，其实现场即系我有份唱啦。 咁 我记得唱完之后行出嚟，去到 panel 房嗰度听。 嗯， 咁听完之后，卡森问我做咩？唔识俾反应啊？唱得好差。 嗯， 咁我嗰刻唔系俾唔到反应，因为真系好感动啊！现场睇到大家一齐，即系同埋嗰一班都系即系差唔多年纪啊， 系 同埋一班都系音乐人咁样啦、 嗯， 一齐去唱嘅时候，嗰种威力咧。真係好震撼人心啊！即係個感覺係，即係嗰刻真係太感動， 嗯， 俾唔到反應係真係俾唔到。但我又唔係一個咁輕易喊嘅男人喎，即係嗰刻我就 得啦，唔使強調啲嘢 ，OK。我哋知嘅，我哋知睇得出，睇得出。 教叔叔咧，有冇話邊一個 moment 你係好記憶得嘅呢十五日？ 其實我當初舉手嘅時候。我覺得我其中要出好大嘅力就係、是我嘅經驗咯， 嗯， 嚇、啊，即係點樣啊？點樣我點樣可以用最快嘅時間去做到只歌出嚟咧？ 嗯， 所以我嗰時諗嗯好啦，煮雞蛋原理咯，即係一隻雞蛋煮五分鐘， 嗯， 六隻雞蛋一齊煮都係五分鐘， 係 咁、嗯，所以我就即刻星期五嘅時候就我自己整咗個 rough 嘅底出嚟咧，係。就發曬俾唔同嘅 musicians， 佢哋就 over the weekend 咧，就每人就加入佢哋嘅嘢啦。 嗯， 咁我咪可以即系可以最快咯， 系 同步進行。即系我跟住 brief 佢哋一啲嘢啊 ，send 份譜俾佢哋咁。同埋因為我太熟佢哋，因為佢呢班人其實平時同我就係一路做 tour， 所以我好都幾知道佢哋每個人會做啲咩嘅。咁所以我就好有信心啦。咁用嗰個 weekend 就已經可以。整起咗一個 backing 出嚟，咁變咗、嗯、即係第二個禮拜就已經可以錄 vocal 啊！我第一次咁快就係未 take vocal 已經約定mixing 係我已經係約定我喂我哋有個叫 Frankie Hong 就係香港好出名嘅一個混音師啦，即係、就是、我成日都話啊，其實不如數有邊啲歌唔係你 mix 會容易啲喎？ 係， 因為有排講啊。有邊個 concert 唔係佢做 嘅？ 係啊，唔係佢做要容易啲喎。 係， 我真係因為同佢識咗就太耐。 太耐。 佢、嗯、一入行已經識佢做佢喺 studio 做 intern 嗰時候我已經識㗎啦。 哦。 咁就即係我大部分嘅歌都係佢 mix， 咁我就、嗯、喂你幫手先。咁我個心計知道佢一定 say yes 嘅，因為佢都係一個好。佢真係幾熱血嘅人嚟嘅、 嗯， 但係冷酷冷 calm 咁啊。咁但其實佢心中係有團火嘅。咁我就利用呢團火，咁佢好啊。佢本嚟話：，誒、哎、咁啊，我要再下個禮拜先得。我話：，誒、哎，但我想今個禮拜喎。好啊， 嗯， 就即係已經唔使再講嘢啦。咁所以佢就即係靈林即刻，每一日都不斷錄呢樣錄嗰樣，終於整好曬就。其實唔係淨係快啊， 嗯， 係令到件事做得成。 嗯， 嗰、那个成系个 spirit 喺入边，呢、這个我觉得玩音乐其中一样最难做到嘅嘢，个 spirit 系冇得快，个、 嗯、 spirit 亦都唔系话你要有就会有嘅，但系系咯，今次就大家就哇嗰、那个 嗰個 spirit 嘔出嚟咁樣嘔出嚟， 洶湧而出，阻都阻唔住。 咁啊，小黑咧喺你身上面，你覺得 呢種做歌方式咧，我唔係第一次嘅。我以前舊年陳世美都係咁嘅，即係我想寫嘅歌比較滯，咁啊都係網上邊，喂有冇人有 melody 啊？咁啊周仔就俾我啦。咁啊，自弹求其爱都系咁嘅，其实 系， 即系我好想写一个咁嘅题材，然后啱啱阿陈奕迅就 test 我，跟住我先醒起，系、喂，你有冇啲 demo 未用过俾我？咁我即刻写咗。我唔知呢个方法系咪一个方法啦，但系都系一种希望可以成为新常态，就系、是、多啲创作嘅人，即系无论系歌手或者电池，我哋自己想講嗰樣嘢行先啦，不如其實未必 work 噶。咁但係喺我的世界 work 咗三次啦，已經當然好彩啦，即係有呢樣運數。咁但係我未答你嗰個問題，我最深印象反而係最後嗰一日，即係因為第二日就派台，咁我最後梗係喺度忙緊打嗰篇嘢啦，即係嗰個 日誌 嗰個文案啦，同埋個 graphic 啦。咁個 graphic 我要落個字，咁我就本來都諗住打上去算，跟住啊，突然間諗起，咁我仔未瞓喎。我唔得系捉个仔嚟写，因为我仔写毛笔啊嘛，即 系 佢啲墨兜嗰啲字嚟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佢真系临瞓，嗱趁佢未瞓，捉佢写四个字，咁佢就一剔搞掂。跟住写完，我落呢个字，我一落去我就觉得啊，呢件字即系对我 personal 嚟讲系好有意思，即系搲埋一个六岁嘅人参与。 系。 即系呢件事系可以年轻到点啊？可以去到几尽？即系公器私用，个仔都用埋，唔系。私器公用， 系 私器公用，系啊，你私 吓亲吓亲， 搬埋仔出嚟先咁啊， 系啊，咁但系呢个系 personal 对我嚟讲系好有，即系个收尾系咁，真系要好多谢参与嘅，包括 MV 成个团队啦，咁仲有当中乐手啦，一班后生仔，全部即系和音嗰班系根本系又系我哋今日揾，听日就要录， 系啊， 仲要系咁鬼远入咗新界，咁都。真係好多謝佢哋咯，同埋有一樣嘢，點解我哋咁急？第一就係、是、其實香港人好快會唔記得呢件事，香港人不嬲都係咁。第二就係、是、我哋想，我諗我阿 Carl 都係咁諗，即、就、係、是、我哋想自己示範一次，我哋有個咁嘅 concept 去做，係可以好快係可以做到，即、就、係、是、好似一個自己示範一次先啦。你而家要鼓勵後生啊嘛，咁當然啦，即、就、係、是、我哋阿 Carl 有個咁靚嘅錄音室，有器材，咁梗係得啦。咁但係。我想讲唔系一定系咁嘅，真系唔好得个谂住，唔好咁灰心，即系系会越嚟越差个世界，但系越嚟越差，我哋应该越嚟越劲咯，即系一个相反咁样咯。我谂成件事到而家都未完结，可能只系一个开始。即系我同阿卡都喺度谂，即系我哋三个都喺度谂，即系啊系咪有第二只咧，或者系咪再点样去变成一个计划咧？石头。真係緣分成到事 咯。係，小啱啱講嘅咁，卡叔叔有冇補充？ 我覺得即係頭先有個重點咧、就是，就係有啲事情咧，唔好諗啦，做啦。即係你諗得嚟做咗噶啦，做起噶啦，做完添噶啦。咁我都想講嘅就係、是，我諗成件事唔係因為個錄音技術啊，或者錄音器材有幾係咩 grade 嘅問題。其实成件事冇，我哋从来都冇讲到嗰样嘢。个重点其实你睇翻个重点系个精神。你就算哪怕系得一支吉他又好，你清唱都好，其实你嗰、那个头先我讲啦，你嗰个 spirit， 你嗰个灵魂有喺度咧，无论你系咩 quality， 无论你系咩 format， 无论你系写一首歌又好，你写一首诗又好，你写篇文又好。你拍一條短片又好，其實都唔重要，嗰樣嘢真係唔重要，係要問一下自己，其實我做緊呢樣嘢，我係點解，同埋我應該做我就做咯。咁呢個我覺得係個重點咯。Instead of 哇，你有啲咩器材啊？嗰啲 sorry 嗰啲真係其實就算冇都得嘅，有只係錦上添花，冇都冇所謂。系啊，即系小黑，你画画系咪都系一样？因为你攞支烂鬼铅笔、张纸，都系画画嘅吓，唔、一定话、我又冇呢，我又冇路，唔系。其实你个人，你个人喺度得噶啦。 對我個人嚟講，樂壇係咩呢？樂壇其實唔係淨係得歌手啊，或者得一啲大家認識嘅人噶嘛。其實樂壇包括埋聽眾噶嘛，只要其實只要大家一齊去 keep 住嗰個健康嘅，即係令到佢好健康咁發展咧，即係有人做歌，有人唱歌，有人聽歌，咁其實已經係一定唔會死嘅。你中意或者唔中意一隻歌冇問題嘅，嗰個從來都冇問題，因為好主觀嘅。 係， 嗰個亦都係玩音樂其中一個最奇妙之處啦，就係冇一定答案嘅，冇得計嘅，唔係一加等於二嘅。我有嗰個經驗去話俾我聽，就係、是、喂最好玩就係咁啫嘛。你永遠就喺條平衡木上面喺度平衡緊，咁先可以玩啊！我即係喺我世界玩好緊要啊！即是音樂是要你玩的，其實我一直說話、哎、做歌不是的，其實音樂是真的要拿去玩。 我在我世界我覺得、歌是不是單單指音符，跟住 有一班人唱，而好像剛剛所說的那個精神，還有我覺得歌是有生命有溫度的、即再者其實歌曲其實是一些密碼來的，跟住我哋人其實係啲解碼器嚟嘅，即係每一個人收到首歌，佢點樣去解釋首歌，或者點樣去感覺首歌，好主觀，係啦，都冇得去怪呢樣嘢啊！你喜歡話唔喜歡嗰樣嘢，但係就因為有呢種特別嘅嘢，所以歌先係個語言咯。廣東話係最熟悉嘅一個語言啦，你聽到覺得好温馨嘅，聽住一個最熟悉嘅語言去表述自己心聲嘅嗰段感覺係好正嘅，即係我覺得會即係點解聽歌會有種抒發，即係我自己嘅理解係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樂壇其實每一個人都係努力緊去做，同埋即係如果都係要咁輕易講到樂壇已死呢四個字，咁不如試下睇下呢個 project 啦，十幾個人十幾日，係啊，做一件咁樣嘅嘢，你真係覺得死咩？唔係啊，係咯，即係就算啲人係點樣睇都唔好，但至少真係有人聽，就一定會有人寫有人唱，係啊，咁同埋一定會有一班人去講呢一個 message 出嚟俾大家聽咯。 你聽到啱啱佢哋幾位嘅分享，知道成個 project 佢哋嘅諗法啦等等，或者你已經可能喺網上面都有睇到成個製作過程等等，真係可以即係俾佢機會了解一下，即係嗰個 connection 係大家兩邊大家一齊去令到一路講緊即係嗰個樂壇嗰樣嘢可以繼續落去嘅。今日要再次多謝三位呢、這個樂壇已死嘅三位骨幹成員啦，同埋多謝幕後一路幫手去創作呢隻歌嘅咁多位朋友嘅。 Thank you， 今日多謝你哋 ，Thank you。 在 YouTube 开汽水，用力喷在留言区，一句定我醉，望着今天这废墟，整身恶痰已死去，是我不对，对着作曲天赐那句，这物碎怎么可长长，垃圾金句，香港歌手竟已死，甩嘴走音见武器，企在原地，所有青春嘴脸，边个边个都有声味，叹口气，往昔金曲的岁月那可比美，别再开收音机，沾污这大气。旧事记录轻如水，用心爱这里，十句是故事与情绪有歌，在我心里，香港歌手竟已死，掠嘴走音见武器，企在原地，所有青春嘴脸，边个边个都没有声味，叹口气， 都不会死，怎么尖酸的你， 主唱嘅有吴林峰，亦都有呢一个乐坛已死大合唱团嘅呢一首乐坛已死啊，非常热血嘅 Tone Music 咧，话加入波心拍 MV， 今晚八点有得睇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6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63宗属于本地感染，当中21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超过50宗。另外再多两名确诊者死亡，累计172人离世。政府分别在油麻地、旺角和红磡新增指定区域，亦都扩大佐敦指定区域，并继续保留深水埗原有指定区域，多座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另外，明爱医院一间电脑扫描检查室因为工程需要放置空气净化机，但最终没有放置，期间有确诊者进行电脑扫描，经评估之后，有一名职员和10名病人被列为其他接触者。政府宣布星期四到期的社交距离措施再延长多7日，包括二人限聚令、晚市禁堂食。至于酒吧、美容院、戏院、卡拉 OK 等多类处所继续关闭。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话：过去一星期有494宗确诊个案，当中469宗是本地个案，41%源头不明，反映疫情仍然严峻。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提问指，美国总统拜登要确保中国公司不会滥用美国的资料，保护美国资料安全。發言人趙立堅強調，中方一貫高度重視和積極致力於保護知識產權，所作的努力和成效有目共睹。趙立堅又說，中方認為科技成果應該造福全人類，而不應成為限制、壓制其他國家發展的手段，期望美方不要將科技問題政治化、武器化，停止對中國無端指責抹黑，和國際社會一道打造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科技發展環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晴，聽日漸轉多雲，早上清涼，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17至20度，初時吹微風，能見度較低。聽日早上漸轉吹和緩東風，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早上相当清凉。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去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咧，暂时仲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接近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骏发花园。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深马石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喺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翻沙田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

有谁冠名？电话号码1872388。 我成日都谂，啲人唔敢打你，系咪真系因为呢把声？ 系啊，有你嘅经历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最紧要拣一首歌配合埋嘅。 系啦、啊，就算唔系打过嚟你都可以 Facebook 或者、IG inbox 我哋嘅喺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揾骚动音乐啦。 系啊，咁啊，听下第一位听众会冠名赞助咩故事俾我哋听啦？喂 ，Hello，Hi， 点样称呼你啊？ 我是榮欣啊， 榮欣 ，Hi， 榮欣，榮欣，你把声好年轻、哦， 唔系嘅，唔系嘅，都有翻啲年纪嘅。 咁啊，今日榮欣，你会拣选一个自己嘅咩故仔嚟同我哋分享呢？ 嗯，我会拣选一个我同张敬轩嘅故事。 哦 ，OK， 系点样？即系可能中意咗张敬轩几耐啊？咁样。 嗯，我中意咗佢啊！其实我又冇实质咁样去数嘅，咁但系都应该都有十多年噶啦。 系 系啦，系啦，系咪开始知道我大咗几大咧？ 差唔多啦，我哋应该 喺个肚里面就听紧天叔。 喺个胎教嘅时候，阿妈就系播呢啲俾你听啊，咁啊。 冇错啦，咁跟住就因为一开始以前喺中学啦，因为我中学系一间基督教嘅学校嚟嘅，咁嗰阵就有啲即系相关嘅报道会咁样啦，咁之后嗰阵时就用咗张敬轩嘅一首歌啦，就做嗰个报道会嘅一个主题曲，首歌咧就叫做《遇见神》，你有冇听过？ 有啊，有啊，系 系啦，咁嗰阵一听呢首歌就哇，觉得唱歌的这个男仔很柔情啦，即当我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我就即在那一刻我就已经不断流眼泪，因为当时我是未有一个信仰的。但我当我听了这首歌之后，我就即被他吸引到，就会、很想听一下为什么这个男仔，即当时天叔呢就在香港就是未是那么盛行的。等等，应该是新起之秀来的，我想那阵的张敬轩。所以我就去即去了解多了这个人，就去听他其他歌这样。咁你知啦，中学生都系嗰啲停停塔塔啊嘅年代噶嘛，咁我又听到另一首歌叫做《我的天》，咁我嗰阵就听到呢首歌之后，我又超级超级之咁中意咗呢一首歌啦，咁每日就会喺度听啊，跟住咧我之前执屋嘅时候咧，我就发现咗自己咧喺度手写佢啲歌词啊， 哦，系啊，以前歌嗰阵时好兴啊， 系啊，就成首歌咁样，啲字体仲要系嗰啲好。非主流咁样嘅字体啦，跟住就会喺度写为何恋爱当做吸个半支烟咁样，系啦，跟住就好似好抑郁咁样，系啦，咁嗰阵就开始即系慢慢就同张敬轩呢个人好似建立咗一啲即系好微细嘅关系咁样咯。 咁跟住之后有冇去到即系由嗰阵时，因为嗰阵都早期嘅张敬轩啊，你话去到而家都应该继续有 follow， 咁有冇去可能睇佢演唱会或者甚至乎可能加入 fans club 啊嗰啲咁样样咧？ 我记得嗰日一开始佢launch 个 fans page 就即刻死咗 server， 太多人攻入去啦，实在轩叔太受欢迎啦， 真系冇谂过会咁样咯。跟住最搞笑系因为譬如你入咗去啦，咁佢就会装咗 HCFC 咧，就会有个礼盒咁样嘅。咁越早装到入去嘅，即系 number 越前嘅人咧，就越早收到佢嗰个礼盒咯。跟住我哋嗰一段时间就会不断系咁喺度打开个 app。在度睇，究竟到我未啊？究竟到我未？跟住人哋睇到人哋有开箱啦，跟住又会好羡慕人哋咁样咯。 哦，佢成立系咪最近？ 好似系旧年六月。 如果装咗，系咪应该暂时都未有机会有即系出到嚟嘅活动住？因为疫情嘅关系，即系 fans club。 系啊，我谂原本疫情好啲嘅话，我谂张燕咁锡我哋，都应该会开一啲即系简单嘅短聚啊咁样咯。 系，咁但系喺呢个 fans club 正式成立之前，你同埋其他即系张敬轩嘅 fans 系咪其实自己都有一啲叫做唔系 official 嘅，但系自己都会有一啲嘅 connection 啊，啲渠道大家会约出嚟见面啊，咁样样噶，有活动咁样噶。 系啊，我哋会即系大家唔知点解喺推推拱拱咁样啦，就会交换到电话啦，即可能有时去啲 function 嘅时候见到就会交换电话啦，咁就 join 咗啲 group 咁样嘅。 咁跟住就即係大家就會互相認識咯。因為張敬軒我都多咗幾個好朋友咁樣咯，即係大家而家除咗即係圍埋一齊，除咗會傾張敬軒啲嘢之外，都會即係傾自己內心嘅嘢咯。 咁有冇一啲曾經嘅 fans gathering 啦，叫做你都幾難忘嘅咧？覺得 就好似我同另外嘅朋友粉絲咁樣啦，咁可能淨係好簡單咁一齊約埋去先後餐廳度食餐飯，其實已經就算見唔到張敬軒個人，我哋都已經好開心咯。 係咯，我就係諗緊你約去先後餐廳，但係冇約張敬軒咁樣。 系啊，约唔到。 头先因为你都有提过啦，有几首歌，可能你初头认识佢遇见神啦，我的天都印象啦，印象深刻啦。咁但系今日你会拣嘅会唔会就系呢两首嘅其中一首？点解话仲有其他？ 我好想听雪花抄啊，因为咧我想喺度多谢张雨燕啦，完成咗一个梦想嘅。其实因为咧。上一個演即係前一個啦，再前一個 Inside Out 嘅演唱會咧，其實我好想聽一首 Side Track 係陳愛樂定，咁結果佢真係有唱到啦。咁跟住今年我就同啲朋友講起，因為以前細個都係玩要出埋年紀系列啊，有玩跑 online 嘅，咁就係嗰首主題曲就係雪花抄，其實佢今年就唱咗呢一首歌咯，佢真係有將 fans 嘅留言去，即係真係有去睇即係歌。歌迷想听的歌咯，系啊，咁呢首歌我都好深刻，因为中学的年代都是陪伴住我成长。为了张敬轩，我是储了很耐钱去买阿轩少翻嚟嘅。 哇，你真的好锡佢啊！你真系。 佢都好锡我哋嘅， 系啊！哇，呢个跑 online 呢个真系童年回忆啊！我都够胆讲， 系啊！ 好啊，咁所以今日你就拣咗张敬轩嘅呢一首《雪花抄》，多谢你啊！今日 多谢你，多谢张敬轩， 好啦，拜拜， 好啦，拜拜。 开过吗？还是世界太冷了，开不了吧？传颂过有个少女，将所爱种在大树下，她相信到盛夏，连叶也会往上爬。那瘦削少女，每一天灌溉。无论四季过去了，他都盼待，期望雪国撒满爱，即使会继续被遇害，他信任雪地内岩石化作花海。 石化作花海，请相信爱力量，将虚构化力量，如何难受都信爱是善良，越爱越强，花开遍雪地上，冰封却漂亮，祈求南极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电话号码18723888，继续听听众啊！你哋分享你嘅故事，都可以 Facebook、IG 将你嘅故事分享俾我哋听。呢个时候听第二位嘅电话啦，喂 ，Hello， 你好啊，波盛同阿琼 ，Hi， 点称呼你啊？ 我叫阿俊啊， 阿俊， 俊， 阿俊，好好啊呢、這个呢、這个， 即系睇过边度俊嗰个俊， 俊边度俊啊咁啊， 唔好意思，我呢啲惊系呢个程度嘅咧，谂起个名。 阿俊，今日你会想咧，即系冠名赞咗一个点样你自己嘅古仔俾我哋啊？ 都唔可以话系古仔嘅，但系就可能系我平时生活中会发生嘅事咯。 系 啦，就大家我唔知道，都应该好多听众都有鼻敏感啦，我自己都系一个长期鼻敏感嘅患者嚟嘅。咁鼻敏感嘅人呢，通常都会朝头早起身就会有一段好长嘅时间都会系咁喺度流鼻水啊流鼻涕咁样嘅。咁特别喺疫情之下呢，就突然间有种感觉呢，就好似自己比较惹人注目啊，即係因为你朝头早返工嗰陣时呢，咁我搭巴士嘅，咁我就会喺巴士嗰度呢，咁而家戴住口罩啦，咁就会有时呢你就唔想除口罩去擤鼻涕啊擤鼻水咁样啦，因为都唔方便啦而家疫情。咁所以呢你就会喺度索下咁样，即係諗住索返啲鼻水，咁諗住可以忍晒成程咁样啦。咁呢但係呢周围嗰啲乘客咧，佢一听到你啲索鼻水嘅声咧，咁佢哋就会即系避而远之啊，即系啦。咁总之就会有唔同形式嘅动作去话俾你听，其实佢哋系好惊嘅。咁、但系其实系啦，咁其实我自己都明白嗰种感觉嘅，因为大家都唔想自己病啦，即系而家疫情嘅关系，咁除咗你自己嘅健康之外，都要为咗身边嘅朋友着。想咁样嘅，咁但系可以下次如果大家都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可以做嗰啲动作就尽量唔好咁大咯， 唔好俾当事人见到系嘛， 系个气要好啲咯，可能本来谂住离开啊，等我落车先，然之后就慢慢 系啦， 啊呢个位有啲热、哦，等我转下个位先咁样，舞台剧咁样， 即系我平时都会咁嘅，即系譬如可能你隔篱有个人狂咳啊，咁我都。会惊嘅，咁但系我惊嘅时候，咁可能就自己闭气咯。 你万一嗰程车系要入屯门公路嘅话，我心谂你 出事喎。 冇噶，你就要喺佢嗰个，因为佢咳都唔会系无间断咁咳噶嘛。你喺佢唞紧气嘅时候，你又唞下气咁咯。 好细心啊！ 根本就系自欺欺人，有菌嘅话都喺空气当中。但系我想问一下阿俊，你记唔记得咧？会唔会有一次咧系即系人哋想避开你，系令你最黑 feeling 嘅？似你记唔记得噶？ 就其实就喺前面嘅咋，就 exactly 你见到前面嗱，佢系有步骤嘅，即系佢 gradually 咁样离开我嘅。咁第一嘢，即系我哋通常如果你附近系冇乜人嘅话，你通常都会坐靠窗嗰个位噶嘛。 系啊， 即系你两个位嘅话，咁我就喺靠窗嗰个位啦。咁跟住佢就喺我前面啦。咁有个阿叔咁嘅人，咁佢喺我前面啦。咁然之后跟住咧，咁我又喺度索鼻涕啦。然后你知鼻敏感嘅人索得多咧，就会成间好想打黑黐咁，但系大家打黑黐又会自己吞咗个黑黐啊嘛。咁但系前边嗰个人佢完全听到你呢个咁嘅 舉動嘅時候，咁佢好驚啦。佢首先咧就會教下冷氣先嘅，都 OK 噶呢個動作。咁大家都明噶啦。咁但係咧，跟住佢就再過得一陣咧，佢就開始坐咗去隔離嗰個位咯。但係附近係冇人嘅，即係佢又唔係落緊車喎。因為我都有一段好長嘅時間係會過緊一個隧道咁樣嘅，咁亦都唔係就快到站噶啦。咁佢就坐開咗一格啦。咁係啦，大家都明嘅。係咁係啦。咁但係咧，跟住接下來咧。即系我谂佢真系顶唔顺啦，咁佢就去咗一个较远嘅位置， 好明显啊呢下就 系啦，佢就去咗一个较远嘅位置，然之后跟住咧，你就听到附近嘅人咧，佢哋就开始就有其他嘅动作出嚟，即系例如戴翻好个口罩啊，又例如教下冷气啊，又或者又突然间又攞啲搓手液出嚟搓下手先啊，嗰啲 搵啲嘢做下令自己安心。 通常你搓手系因为你掂咗啲嘢噶嘛，咁其实佢系冇掂嘢嘅，系系啦，咁但系大家都明嘅， 系 啦，而家疫情关系就特别觉得鼻敏感嘅人。因为我都有时同啲病敏感嘅朋友都有讲开，跟住佢哋就话：，哇，而家好似见鬼咁啊！啲人见到你朝头早鼻敏感咧，因为鼻敏感嘅人，一系朝头早，一系夜晚都特别离了嘅嗰个鼻敏感， 啲温差咁样样啊。 系啦，系啦，咁同埋可能一开头个人即系朝头早醒嘅时候，个气管比较接受唔到啲空气嗰啲温度。 咁阿俊，今日你会拣一首咩歌嚟配合你呢一个鼻敏感嘅痛苦嘅经历呢？ 系我近排就听，即系都经常谂起呢一首歌啊！即系每一次嗰种俾人嫌弃嘅感觉出现嘅时候，我就会谂起一首歌叫《我不如》咯。 哦，周美特嘅呢一首新歌， 明白 系啦， 我不如过街老鼠咁。 冇错啦，真系完全感受到嗰种过街老鼠嘅感觉。 系啦，我谂最后都系希望阿俊身体健康啦，好唔好啊？ 好，大家咁话，大家咁话。 好多谢你， 多谢你阿俊 ，thank you， 好多谢晒， 拜拜。 我不如过街老鼠，人人亦是个判官审判我坏处，令你羞耻有余，如果抱住谁都叫住。我不如野生箭猪，时常亦令你刺伤丑化美丽公主，比赛幸福你会输，最坏评语我外形沾污你眼珠。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只惹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低一等不吸引。你不如快赶我走，长期被热风冷嘲可以怎去忍受，因我被取笑够，这怪兽都感到荒谬。你不如养一只狗，便宜地令你满足比我可爱的密友，恐怕自己在进修拼命研究，也没旁观者会拍手。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只惹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低一